也正是这些不勇敢，让回忆和现在有一些痛点，成全了现在你我的样子。回不去是真相，珍惜是一个好话题，但珍惜只在此刻，不论多难熬的此刻。 真的多

不同是你